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北京晴，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总的来看，明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能见度不错，有利于大伙的交通出行，但是天气寒冷，提醒您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听众朋友，本节目也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实用的家装方案，个性的设计理念，最美家居。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是装修方面的一些话题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装修污染的事儿。那为此呢，我们请来了一位专家，来自北京家家净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市场总监李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这个环保的一些问题啊，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或者我们的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另外，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同样也可以把您的姓名、电话还有房子的大概位置告诉我们，装修时间啊告诉我们就可以了。好的，那说到这个环境的这个污染啊，尤其是装修当中的一些污染，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因为我们之前经常会听到一些名词，比如说什么甲醛啊、TVOC 啊，然后什么苯系物啊，或者等等哈。那这些呢，可能都会在我们装修的过程当中产生。那我现在特别想请李先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可能这些物质它可能会存在于哪些这个，比如我们能见到的一些这种材料当中啊。 在这个家庭装修过程中，有很多方面都会涉及到这些污染气体、污染物质，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这个装饰材料，各种大型板材，然后还包括这个后期的这个装修，后期的这个像新家具， 嗯， 这些都会存在这些污染物。 对，那这样我们能不能分门别类的跟大家说一下？你比如说像甲醛啊，这个东西大家可能是聊的比较多嘛，大家经常会说，比如说像在一些什么胶里面是吧？那有胶的东西都有哪些呢？哎，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啊、嗯。 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这个大芯板， 大芯板，嗯， 或者说这个家具一些复合板材的家具， 嗯， 那么在这些板材在它成型的这个过程当中， 一定会涉及到一种叫做尿醛树脂胶的东西。 嗯， 那么这个尿醛树脂胶它的主要成分 就是甲醛， 就是甲醛。 对， 嗯， 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选择用这些胶用的少的，对吧？ 对， 当然可能也有一些木材本身它也会带这个甲醛哈，只不过真的是很少，就是可能我们会忽略不计的。嗯，所以相对来说还是这个胶是比较的重点。 对，因为现在我们的这种这个工艺水平， 嗯， 以及这种可能消费的水平能力啊，就可能会造成就是说完全避免用这个胶的这种产品，不是很多。 对，是。 所以说在我们在装修的时候也是，就是说提醒这个装修的这个用户啊，尽可能去用实木的东西。 嗯嗯。 另外 用的少嘛。 对，因为你用的少，那自然污染源就少。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希望有一个新的一种理念，叫做轻装修， 重装饰。 对。 嗯， 哎，只要你用的这种含污染物的这些材料越少， 对， 那么自然就是说会减少这个污染程度。 对， 嗯， 那如果比如说我们除了这种板材之外哈，其实我也觉得可以给大家提个醒，就是在还有一些东西当中其实也是有甲醛的。反正我知道比如像窗帘布艺这方面其实也是有的。 对， 对吧？那您知道还有哪些可以给我们来提示一下的吗？ 嗯，现在是这样，比如说像您刚才说到这个窗帘布艺， 嗯， 这个为什么说这个里头也会有甲醛，而且是很多人忽视的，主要这是在这个纺织品的这个生产工艺过程当中，可能有许多这个环节，大概我知道的可能有三四个环节必须要用到这个甲醛。 嗯， 比如说在着色这方面， 着色，嗯， 它是一种就是能够就是固化强化这个着色这吸附能力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嗯， 还有像什么抗皱啊，这个纺织品的抗皱，因为你看有的很多纺织品 很 舒 挺，对， 舒挺， 嗯， 那这里头可能就是这个甲醛的这个作用。所以呢，我也要提示这些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新装修一个家以后，千万不要忽视这个布艺类的东西。 对， 比如说像这个窗帘，布艺的窗帘，很多人，我给很多朋友介绍，我都说最好你们把它给洗一下。 嗯嗯，对， 洗一下，但是很多人不愿意， 觉得洗完了之后没形了，是吧？ 洗完了它没形 了，缩水了什么的， 皱皱巴巴的不好看了。但是两害取其轻嘛。 嗯， 那么您要说把它，洗上，只要洗上一遍，这个甲醛这种污染，基本就可以给它去掉了。 嗯， 我说的是纺织品里的， 纺织品。 对对对。 嗯，所以就是比如说像这个窗帘也好，布艺也好，回到家里头，嗯，咱们要给大家一个窍门哈，就是您要洗一下，过一下水。 对对对， 对吧？然后另外比如说还有像沙发，其实它也是很多的这种布艺产品嘛。 对对对对。 嗯，那这些产品当中，其实买颜色相对来说淡一点的， 对 吧？ 对对对， 越鲜艳的可能它用的 越花哨的，那么它这个颜色它要附着在上头。 嗯， 这个里头就说到这儿，我就给大家一个提示，比如说我记得以前啊，很多那个衣服只要一下水以后就 掉色 很厉害。嗯，可是现在为什么很少？这个里头就可以说是甲醛那 个。哎，那这样是不是说掉色的衣服还好呢？ 可以这么说。 相对甲醛这方面是吧？ 对对对对对。 嗯，所以可能确实啊，有时候随着这个社会的进步，大家可能对生活品质要求越来越高。 嗯， 那可能为了达到这些我们所要的目的， 没感， 对，所以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相应的一些负面的东西， 对 吧？ 对 对, 对。嗯，那所以刚才说到像布艺东西，大家可能要下水洗一洗，对吧？那板材类东西没办法洗啊，所以您在挑选的时候就得多多注意了。 对 啊， 你在挑选这个，比如说。为什么说轻装修？ 嗯， 轻装修的话，就像我们以前说，说家里要拾到，怎么拾到呢？ 嗯， 刷个大白。 对， 我地上我也水泥地。 嗯， 这是非常安全的。 哎， 那么咱们现在呢，就是说生活条件提高 了。对。 我们不用那么简朴。那可能我不用说水泥地，我铺个地砖。 哎，对。 我少用板材的这个，比如说地板。因为这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些，一个也是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说我用的是实木的地板， 嗯， 可能就没有问题。其实这个东西很难说，因为比如说在实木安装的过程中， 嗯， 比如说可能会涉及到像什么踢脚线呐，这些部分啊， 它得粘嘛， 对，它肯定免不了会用这个 这个胶类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是提倡这个最主要的防御方法，那就是轻装修， 嗯， 越简洁越好。 对，刚才您说到胶，可能我们再多说两句啊。其实在很多的地方都要用到胶，你比如像橱柜，有些朋友说我橱柜我用全不锈钢的，我不用板材，是不是就没有了？嗯、那对，这按说如果说整个从它的这个材质上来说是没有了， 对对对， 但是呢，就是您的橱柜和墙面在进行衔接的时候，它会打胶。 嗯， 对吧？那那个胶可能也会有的，所以我们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大家在选择胶的时候，您最好也跟厂家说，哎，我要水性胶，是吧？我要一个环保胶， 对， 您别给我打那什么酸性胶之类的，是吧？就这点可能也得提醒大家，包括窗户，是吧？窗户本身大家就本身没有甲醛问题，但是呢，那窗户你也得要打胶，尤其还有什么发泡胶，很多种啊，所以那这个胶就是不能忽视的，对吧？ 对， 嗯， 说到窗户，您说到窗户。我也要提示一下听众朋友， 嗯， 很多人忽视了，就是说这个窗户的这个玻璃， 嗯， 和这个窗户框， 嗯， 在密封的这个环节，可能有的会用密封条， 对， 那这也是一个，可能的一个污染来源， 就是密封条里面也是有的，是吗？ 对， 嗯， 它可能会挥发其他，它可能会挥发一些其他的， 嗯， 比如说苯类的。或者 TVOC， 嗯嗯，对，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朋友觉得说，哎，我这个都用的是很好的，为什么一进去之后新家装完了还是有味道？哎，这个味道是什么味道？对吧？那就有可能不是甲醛，因为甲醛本身是无色无味嘛，但是你会很不舒服。那可能其他的一些东西，尤其比如像 TVOC 这种综合的一个释放物，它有可能就会让你觉得有这种味道，是吧？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呢，就从一些比较细节上吧，给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各种环保的一些事情。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同样把您的电话、姓名还有房子的大概位置以及要装修的时间告诉我们就可以了。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甲醛哈，因为有时候说的时候呢，就想起来一些给大家进行一些提示哈，我觉得也挺好的。那甲醛呢，刚才提到像比如说像这个板材类的，对吧？尤其是人造板。另外一个呢，就是窗帘、布艺，然后还有像沙发，都会有。还有其他的吗？会有胶类。 现在主要的是在这些环节 当中，这些会比较多一些。 因为是这样，有一个统计， 嗯， 假如说您装修一个房子， 嗯， 可能您这个屋子里整体包括这个材料，就是装饰材料， 嗯， 包括家具，可能用到的这个尿醛树脂胶， 嗯， 大约会在240公斤， 挺多的，真的是。嗯， 因为它这个板材的成型肯定是就跟三明治似的， 是 上下两层皮 给你夹着， 中间这个就得靠胶去给它固化， 嗯嗯， 一是它的强度，还有一个是跟这上下这个贴皮要把它就是说连接在一起， 嗯，所以我决定不用板材，家里不用板材就会好很多哈。那我们下面再来说一说像这个苯啊，这个苯呢，其实它也是对人体非常有害的嘛。但是呢，毕竟它的挥发期好像比较短一点，就不会像甲醛似的，一下哗15年出去了， 对， 是吧？苯的挥发期大概是在多少？3个月？ 这个是不一定， 不一定，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家里的这个苯的来源主要是来自于一些漆类， 嗯，漆啊。 但是呢，这个漆类呢，因为是在这个家具的这个表面， 嗯， 跟空气直接接触，然后您这个屋子里，比如说咱们俗称的说，晾上半年、几个月， 嗯嗯嗯，对， 就会极大的 挥发掉，对 对。但甲醛不一样， 对，是 因为它躲在这个 里头， 慢慢往外 释放， 找这个缝隙， 对， 释放， 嗯嗯嗯， 所以说到这儿呢， 嗯， 就是说在这个家具挑选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个家具这个质量这一块，比如说它的这个贴面， 嗯， 和那个封边这些好不好，嗯 嗯？对对对， 这也会影响到这个污染的这个水平。 没错，像之前比如说很多朋友选择这个实木颗粒板，觉得实木颗粒板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较好一点，但是呢，这个板材是它在符合国家的标准没有问题，您可以选择。但是呢，就是它的工艺，对吧？为什么让大家选择一些品牌大一点的，是吧？售后保证好一点的，它这种厂子大一点的，它好歹它能把这个什么封边的一些技术啊做得好一些。那这个时候它可能就会把这个板材里面的这些甲醛东西给封到里面去。那这样的话，它可能释放不出来，相对来说就会好一点。 对， 对吧？ 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提示还是很有用的啊。所以待会儿我们聊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想到什么样的可以提示大家的，我们还是会继续再提示大家。 好的 啊，那我们再来说这个苯啊。刚才说到苯都是在一些油漆呀、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就市面的这种材料当中会有，对吧？ 对 啊，但是它可能会随着我们的这个时间的推移，可能不会像那么长，大概3个月呀、半年呀、有可能它就会释放掉。应该是在刷的过程当中是应该是最浓的吧？是不是？ 嗯，对， 可以这么说吗？ 就是、刚刚施工完毕， 施工的时候， 这个阶段， 嗯， 但是一般来讲，就是说，在这个家具的，就是说，就比如说新的家具，在它那个刚制作完了以后。一般前3个月， 嗯， 会是一个，一个高浓度的 高浓度的 一个时期， 嗯， 所以说到这儿呢，我又提示一下这个听众朋友们，比如说您去挑选家具的时候， 嗯， 您可以考虑买那个样品， 哎，对我也是特别建议大家， 他可能放了一年， 嗯， 或者甚至一年半两年的，这更好，因为这个就是还是刚才我说的那。就说两害取其轻， 嗯， 您看您是要哪个， 嗯， 是要这个新，要这个漂亮， 嗯， 还是说要健康？ 我觉得其实他在很多这个去看的时候，这个样品啊， 嗯， 一个是还便宜，对吧？ 对。 另外一个，你既然是样品嘛，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按照这个去做，所以如果说正好尺寸适合您家，我觉得买样品很好。真的，因为它在里边已经摆了那么长时间了，好歹比如像苯类的东西，它可能就释放完了。那当然，除了像家具上的这些漆之外，因为现在很少说有在现场直接去刷漆的这种活了哈，一般都是厂家来定做。如果可以的话，买这个二手的也行，或者是买那个就是它的样品也可以啊。那像家里的，比如说这个墙面漆，是不是应该也会有苯这个问题？这个会 现在的话应该说比较少， 比较少了。 对， 嗯， 现在的这个涂料，墙面涂料呢，应该说都是比较安全的， 比较安全的。 对， 嗯，所以像苯这类东西呢，大家倒是如果有一定的时间性哈，应该是不用太在意了，对吧？但是有一个我觉得还是应该好好说一下，就这个 TVOC 啊， 嗯， 这个真的是很常见，就哪怕比如说之前也有朋友家里头没有一点板材。真的没有用啊，就是人家家全都是要不就是砖砌是吧，然后要不就是不锈钢啊什么的，或者是这种当然可能打胶还是要打的，这个没有办法，这个没法代替，所以就但是呢其他真的是没有用任何东西，但是就这个 TVOC 啊还是会超。 这个 TVOC 呢、它其实英文 T 就是 total、就是全部 的 可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的这样的一个统称、 对 叫 TVOC， 嗯， 那么它的来源就特别多了，不光说是这个装饰材料、家具， 嗯， 可能你家里的这个，比如说这种清洁剂， 嗯， 还有这个甚至燃气， 嗯， 你在这个烹饪的时候，你烧了这个燃气，点燃这个炉具以后， 嗯， 它也会产生， 对。而且呢另外还有比如说现在一些有老人或者有孩子的家庭可能经常会买一些这种塑料的制品，比如说塑料那个地垫对吧，然后可能还会我看还有一些类似那种塑料的可以拼插的一些这个小柜子类的哈，然后呢这些其实它都是有这个 TVOC 的这个释放的，对吧？ 总之这个 TVOC 嘛、既然说是总有机挥发物统称的话，那就是说只要是它可挥发的气味儿、你闻得见闻不见的可能都可以融入到都可以叫做这个 TVOC。 那一般情况下比如说我们新买的这个家然后装修完了以后，像 TVOC 它的这个释放周期大概会有多久？半年差不多吗？ 现在也没有一个就是特别明确的这个挥发周期，但是如果说像勤通风那么这个就是对这一类污染物的挥发速度会加快，它不像说甲醛， 对， 因为它躲得比较深嘛， 是，所以就是开窗通风还是非常必要的， 对，非常必要， 对，然后没事儿拿那个湿抹布擦一擦，是吧？ 对，这个一般咱们俗称的说，我这屋里没什么味儿了，其实说没什么味儿，指的就是这个苯系物啊 ，TVOC 啊 ，TVOC 这一类。你可以闻见的这部分是没有了。 嗯， 或者说淡了， 淡了，很少了。所以像甲醛的呢，还是要真真正正找一个专业的机构去检测。 对， 对吧？因为甲醛你是闻不到的嘛，所以就是我建议大家就是在装修完了以后哈，就是或者说您可以先放吧也行，就是在入住之前。啊，一定要找一个专业的机构，不是那个我们自己买一个什么试纸，然后拿个什么就直接测了啊，是专业的，就是空气的这种提取完了之后，他会到实验室去做一些这种分析，然后会给您一个非常专业的报告，上面会写着说，哎，您现在家里这个。因为它一般测的会比较多，比如像苯啊、TVOC 都会测啊，包括甲醛，然后这样测出来才是比较准的。如果您看，哎呀，超了很多，那你就先别住了， 对， 还要先治理啊什么的， 对对对对， 对吧？ 对， 嗯，刚才提到甲醛、苯、TVOC 啊，还有一个氨，现在是不是见到很少了？ 对，因为氨这个在过去最常见的来源呢，可能是这个冬季施工的时候， 嗯。 啊，因为它那个加一些防冻剂， 嗯嗯， 主要是像这个墙体这一部分， 墙体， 对，所以说这一部分呢，现在就是说它来源可能会少，或者说没有 了， 嗯，对， 所以这点大家就可以放心一点了，是吧？ 对对对， 嗯，好的，我们刚才一直跟大家非常详细的聊一聊，就是不同的一些物质，它都是在哪些。这个材料里面有，所以大家以后在购买的时候，包括你自己在选择的时候哈，都应该好好的去看一下。包括我们刚才说甲醛，比如说回来以后是不是要过过水，是吧？ 对。 然后平常的时候在屋里多放几瓶水，然后呢擦一擦，这些都是有助于的。对。 对。 另外还有一个通风，我知道之前也是跟大家聊了很多哈，就是有些朋友一直在问，到底什么样的方法通风才是最好的通风方法是什么？ 嗯。其实主要就是说，像对流这种比较好， 嗯嗯， 就是说它可以把你室内的这个气体， 嗯， 给置换出去， 对， 这是最有效的。 嗯，另外还有一个呢，也是跟大家算是一个小窍门吧，就是您在通风的时候哈，记得就是一定不能说是，尤其像这个大冬天啊，您要是从早到晚一直开着，那个效果其实不好。为什么？因为外边冷啊， 对， 它一冷，这个甲醛释放它就慢。 对 吧？所以我们建议您是什么呢？就您把这个屋子啊关上一天， 闷上一段时间。 哎，对，然后到第二天上午的时候，啪一下，然后让它释放出去。 对， 释放个半天，然后你再把窗户关上，然后再闷上一个，然后再让它释放。因为现在屋里暖和嘛，所以这才是一个特别好的开窗通风的方法。不是说让您天天24小时开着那才是最好啊。 对对对 对， 因为您刚才说到的这个问题呢，就引出了一个，就是这个甲醛呢， 嗯。 它是在这个温度高的时候， 嗯， 它的这个挥发点是19度， 嗯嗯， 那么就是到了19度，它就容易挥发， 嗯， 所以说就像您说的，把屋子里闷一下，闷上一天半天， 嗯， 温度高了，它这个挥发量大， 快了，对， 快了。 然后这样的话，您一下子开窗，它不就释放出去了吗？ 对对对。 然后等到了半天，为什么要关上呢？因为屋里又冷了。 对，这温度一低呢，它又不易于它的挥发。 没错没错啊，所以这个怎么让它更好的去释放，其实是也是有一些窍门的啊。在这儿呢，我们也算跟大家来说一下，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那明天我们来说一说关于房产方面的事情。明天见。新的体验，两个人